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冯之正，特别嘉宾杨振耀。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杨 Sir， 系多谢你，多谢你。 我哋好耐冇见喎， 好耐啦，好耐咧，应该咁讲嘅。好，可能有啲朋友冇留意我同阿冯志正，其实有一段时间咧，我哋系曾经一齐做节目嘅，一个礼拜总有一日相遇嘅。 系啊，咁啊，然后即系可能几年之后咧，其实好多人都慢慢过咗嚟啦。我见到阿卢觅雪就过咗嚟上昼啦。另外我哋都记得我有个旧同事系完咗我哋节目之后，就而家就变咗903个阿郑。 系， 咁啊做啲娱乐节目啊。咁啊，今日星期五啦，我哋就唔好讲啲太过正经嘅话题， 讲啲轻松啲嘅系嘛？ 讲啲轻松嘢。其实点解揾杨 Sir 过嚟咧？其中一个好重要啊，陶生阴点。我哋揾阿杨 Sir 过嚟咧，就讲啲旧街坊问题啊。 系 系啊，杨 Sir， 你旧街坊其实 我同你就唔系旧街坊， 但你哋两个系旧街坊。 我同阿陶杰就应该系旧街坊嚟。点解我用应该呢？因为我即系少年成长嘅时候就湾仔住啦，佢都系啦。 系 咁，但系咧就我觉得我系比较规矩嘅。我落街玩咧，屋企闹嘅。 系 咁，所以咧就肯定唔会同阿陶杰打个交噶啦。 喂，但系成日都话你少年时候系咩年代？头先我喺出边都怀疑咗啦，杨 Sir， 你少年时候系战前战后 中华？你啲时间观念好有问题。你个战系咩战啊？你讲边一场战事？你要搞清楚。 我哋都即系你头先讲嗰啲历史嘅嘢啊，喺出边。 但我咧喺初中嘅时候就发生呢个67年暴动嘅，咁你咪估到咯，计到啦，即系嗰阵时真系污水常噶，无端端突然间有段时间咦唔使翻学嘅，点解？然后系行过铜锣湾，哇咁多防暴队喺度操嘅，揸住藤牌，嗰阵时系藤牌嘅，戴住黑色嘅头盔嘅嗰阵时吓，咁喺度操嘅，咁啊湾仔又系啊咁样。 但系 嗰阵时初中啫，嗰阵时 你系住喺大概湾仔道嗰头。 系，其实我试过湾仔几个地方嘅，但系都系喺嗰度附近嘅。我最初即系开始有记忆嘅时候啦吓，我住嗰地方咧，而家就拆咗，连个 number 都冇咗，就系天乐里一号二楼。咁而家天乐里冇咗一号噶啦，已经，因为改建嘅关系嘅。嗰栋楼我谂系前面嗰、那个。地盤嘅人買埋發展埋，就將個 number 撥咗落去軒尼斯道向軒尼斯道，咁所以就冇咗灣天樂里噶啦，冇咗一號噶啦已經。 咁我就遲個楊 Sir 好多啦，我都係呢幾年跟住就搬咗去應該係太原街賣玩具嗰度。咁臨尾而家都差唔多冇乜噶啦，因為太原街都好似開始下面以前就賣玩具嘅，而家就開始變咗啲。 喂，你好似搞啲即係咩文化保育啊、古蹟啊、灣仔 重建嘢啊， 你不如你介绍下啦，湾仔有啲咩古迹啊？ 对我嚟讲， 你觉得好古嗰啲系咩嚟嘅？就系 喂，南屋对我嚟讲就已经好古啦。但我相信对于你嚟讲系咪 诶？你唔好讲到我咁老啦。 系啊，头先我 keep 住 我大你几年嘅啫，好似 唔系啊嘛？对我嚟讲，南屋啊、庙啊嗰啲已经算系 咩庙啊？ 古迹噶咯，附近 诶，我求其噏啊！你系搞古迹庙啊？咁样就当系 唉，突然间忘记咗个名喺隔篱后边。 南屋行上上面嗰、那个。个庙系咪啊？ 系啊， 系嘛？ 北帝庙 即系博上去呢、這个坚尼地道嗰个嘛？ 系啊系啊， 北帝庙系嘛？ 所以系咪即系嗰啲古迹对我嚟讲就梗系好新颖啦，年轻人成日去啦。跟然后南屋嗰啲咪搞下啲市区重建啊，又或者搞下入边嗰啲嘅即系点样可以活化等等嘅问题啦。 系系系。 咁但系对于我哋嚟讲，喂，嗰啲嘢好旧嘅嘢嚟噶嘛？但系可能喺你个 喂旧就唔一定系古迹嚟噶嘛？你是但喺三边洲旧石啊，够旧啦。 系咁，但系佢有一啲好历史传统嘅地方，譬如建筑物啊， 同意呢个同意。 建筑嘅特色啊，用嘅物料啊，南屋仲系有木梯去做啊。你喺成个地区已经揾唔到有啲有木梯嘅建筑噶啦嘛。咁南屋入边系仲揾到嘅，呢啲嘢的确真系有少少历史价值。但系当其时喺你年代嘅湾仔系咩款嘅？ 喂，但系嗰阵时喺。嗱，应该咁讲。如果我你要将我夹硬推翻去嗰几十年前咧，湾仔几乎栋栋屋都南屋咁嘅样嘅，嗰个年代系咪先？不过到而家佢又保存咗落嚟，即系其他同佢差唔多，即系差唔多样嘅，就真系淘汰晒冇晒啦，改建拆晒啦， 系 即系咁解嘅啫。 所以而家就变咗。 咁所以系物以罕为贵。如果你想象一下，如果系南屋附近，所有建筑群都系同南屋一模一样，成堆都系嘅，翳你冯志正你都唔入去啊！你可能觉得喂乱七八糟啊，污糟邋遢，即系等于嗱，新一辈嘅，好似你呢啲咁嘅年纪嘅。你一定会觉得九龙城寨是多么可爱的一件事， 系咪？我而家睇翻， 但系如果你系住喺当年住喺九龙城寨入边嘅老街坊，而家都仲讲翻嘅，已经上咗楼嗰啲，走去同你讲，哇，都唔知几好彩上咗楼啊，咁样 系咩？但系我睇翻九龙城寨，你吓日本，日本真系睇咗好多书， 本专集啊嘛，我睇过。 跟住然后有个主题公园讲九龙寨城，跟住然后九龙城寨最得意地方系咩呢？就系睇翻边个屋嘅设计系一楼系连接人哋嘅二楼，喂。好似好 睇嘅啫嘛，你入过去未啊？ 梗系入唔到啦，我去嘅时候都冇咗咯。 我入过啊嘛，不过今日讲湾仔，我唔同你讲，我入过去，直情系喺三楼行下去咗四楼嘅可以。 系咯，咁浪漫、咁独特嘅嘢，系咪先？对我哋嚟讲，咪觉得好生命、好怀念咯。 系啊， 所以我哋今日最好就系两代人去话翻俾你听。 咁你应该好好保育我，个建筑物都冇咗咯，系咪先？你保育到我，我下次可以讲翻俾你听啊嘛。 系，咁但系湾仔到而家应该都大变咗好多啦。对， 当然。 我去住嘅时候就已经隔篱开始开商场啦 ，service apartment 啦，而家变咗市中心。 哇！你真系好后生入湾仔啦，真系咁样讲。 都 OK。 嗱，或者咁讲啦，嗱，我湾仔住过啦，湾仔道又住过啦，湾仔道都住过两个唔同嘅地方啦，系咪？咁就一路睇住佢变化嘅。譬如话我成长嘅时候，湾仔道你而家都知道两橛嘅咧，有橛直情可以通到去黄大道东咁样噶嘛，啲老街坊一定知啦，系咪？外人睇嘅时候就好似一个街市咁嘅啫嘛，咁有呢个印象嘅。但系当年嘅湾仔道，即系我住我成长嘅时候咧，我真系讲湾仔道其实等于一个郊区嚟嘅啫，即系好少人住。 湾仔道系郊区， 得一条巴士线经过，系嗰个一号巴士经过。 市中心系 利街， 系咯，得个一号巴士嘅啫嘛。 系咯， 嗱，仲有一样嘢我话俾你听啊，通常咧厌恶性嘅措施咧就会挤喺啲唔系好多人住嘅地方， 例如 湾仔道，湾仔道有个殡仪馆噶。 咁咧喺边度咧？而家？嗰、那個拆咗之後啊，一路冇人夠膽啊喺個樹發展啊，而家係一個好細嘅籃球場， 係啊籃球場咯，嗰條樓梯咁行上去嗰度側邊 嘅籃球場，當其時咪就係唔知亞運會攞嚟練波，然後大家仲問緊點解零零丁丁有個籃球場擺喺度，個城市規劃點解咁樣做噶嘛？就嗰個位就係以前 係啊， 咁上下啦，咁上下嗰度嗰個位咧就係咁上下嗰個位 啦。嗰陣時嗰隊。儀仗隊啊，就拱護住個棺材車咧，就吹啲打咁樣， 係啦， 就一路坐嚟天落嚟， 沿住摩利神山道咁就入跑馬地啦， 就入去呢個跑馬地，係嘛，經呢個鄧兆堅係嘛， 係， 所以我哋嗰陣時喺嗰個舊樓嗰啲騎樓嗰度睇啊，嗰啲儀仗隊著曬白色制服嘅，又睇建福車頭相。个棺材车， 但系当出会咁咁 嗱，嗰度天靓仔唔死咧，紫摩尼神山道咧，就系一个好丰富啊嘅儿童时代记忆嚟， 系冇错冇错。 啱啱嚟翻嚟，我同你逐间铺头数啊。 哦，好， 好啊，广告翻嚟再讲。 笑傲江湖，光明顶，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特别嘉宾杨振耀。 咁我细个咧，即系记忆咧，住喺呢个摩利神山道。 啊，你摩利神山道， 我就住过两橛，一橛就系29号。住到咧1964年咧，就搬 29好富貴喎嗰頭。 哦，嗰度咧，係個唐樓嚟，係嘛？唔係富貴，三層， 近29都 中後尾房。咁而家1964年咧搬咗去謝斐道， 係 458號。住到1967年暴動咧，就搬翻嚟摩利神山道23號。 哦， 咁所以咧。嗱，成條玻璃神山道咧， 都睇住佢變化啦。 你嗰度咧， 就是一号，是吧？ 我天乐里一号，好短的天乐里，其实 有间叫天乐餐厅， 是 不 是？ 是那里就做生日蛋糕的， 是没错。 再走过一两个铺呢，有一间是洗衣铺，是烫衫的，一个大烫头，是一个中年妇人呢，在那里呢，就拿些西装去烫， 是 然后呢，在那个烫衫铺对面呢，就有一间叫北极餐厅，就是深蓝色的橱窗的。我听说北极餐厅的老板，我听说是明星郑碧影， 是 那个家庭。 喂，这个真的不知道。 我听说。 你知道北极餐厅对我来说很。 你有没有去过？ 很高贵。 是啊，贵嘢嚟噶。因为写着冷气开放。 一年入不到两次，真是啊，冷气开放是个吸引嚟。咁啊，讲真，你记得做北极餐厅，即系冻到不得了噶啦。 一行入去咧，里边咧嗰啲灯都是 有有暗暗，好情调嘅。 由嗰埲墙咧，系嗰啲壁画咧，都是北极啊。但唔知点解，即系嗰北极系有企鹅。 唔系嗰位议员开嘅 我记得个里边嘅，里边有一个嗰啲领班咧，系一个梳平头装嘅阿伯， 系 喺嗰度咧打条煲呔，系白色西装， 好骨子噶啦。当时嚟讲呢啲餐厅好高级下噶。 咁你行出嚟，北极餐行出嚟咧，就向右转咧，嗱系后过得几年之后嘅事啊，就开咗间国云酒楼。嗰阵时搬咗未？ 中间咧，冇都有饮茶， 有条冷巷，就有个唱片铺，系卖好多。 哇！点解你记得咁清楚嘅？ 因为一日行过几千次啊。又再行入去咧，嗱，就向左边行咧，就有一架一个楼梯底有个二手书铺嘅。 唉，冇错啦，冇错啦，你呢个讲起就古仔就长啦。 有个阿伯着件唐装嘅， 系啦系啦，咁啊系两兄弟开嘅二手书店嚟嘅，姓周嘅。 哦， 咁啊两兄弟， 系啊，冇错，好似样。 姓周嘅，咁其中一个就喺报馆嗰度做添嘅。 哦， 咁嗰度系半边铺嚟嘅啫。 系啊， 陶仪记得咁清楚啦，我梗系记得更加清楚，因为另外嗰半边铺咧就系先父自己开嘅。 系咩？ 个裁缝铺嚟嘅，系啦。做长衫， 唔怪 女士长衫。 果然你两个真系街坊嚟。 行入去左边就系卖书，右边咧就裁缝铺啲嗰啲咁嘅长衫。 女士长衫咯。 你拧转开。 系啊系啊。 然后嗰个铺边铺行过去咧，有一间咧卖嗰啲龙虱啊。 哦，嗰边嗰间叫做钟勤记啊嘛。 钟勤记啊。 钟勤记啊嘛。 哇，好多骑呢嘢，我嗰日行过好惊。 喂，嗰阵时咧， 因为见到城江水曱甴咧，哇！我细个 你未出世。系啊，冯志正，你点会？你根本唔系记忆啊，除非你前世系住喺湾仔。嗱，你又坦白啦， 1965年啦， 呢啲嘢系都发生咗唔系好耐。 我问你啊，嗱，咁嗰阵时有零食卖嘅呢间钟勤记，你估佢卖咩嘢咧？最贵系卖乜嘢？ 柠檬干。 柠檬干唔系贵，柠檬干唔系贵， 喺嗰度买， 唔系买零食，唔系买糖，买朱古力噶啦。而家你落去楼下啲， 喂中式噶，人哋买中式零食， 中式糖果系咪即系糖冬瓜啲？我连即系我哋喺呢个， 就算有都系好 cheap 啦。如果你卖糖冬瓜，佢有鸡翼卖嘅，有卤水蛋卖嘅， 冇错冇错， 有东风螺卖嘅，最贵嘅系咩咧？是卖鲍鱼的佢有。 有鲍鱼。 有一隻隻鲍鱼卖的。 卖鲍鱼做咩呢 关系鲍鱼我自己睇返。因为我唔係太贵嘅嘢嚟嘅。 我见到佢嗰啲一啱啱玻璃缸。 就最贵啦。 好骑呢㗎。 係。龙虱有啦。 龙虱嗰个。 桂花蟬啊。係啊。 鲍鱼做 蚕蛹有得卖好多嘢。 唔知钟勤记嗰啲后人仲喺咪香港。 唔知。 嗰间嘢仲喺咪度。 钟勤记唔喺度呢间嘢。 行过少少呢。 就一定时空唔知㗎。 就一间一华文具公司， 系啦系啦系， 卖拍子簿啊、抖音歌啊、原子， 买两张图画纸啊咁样咯。 嗰时已经时为到1969-70， 系啦。咁开学嘅时候落去卖包书纸啦，最初 包书纸， 后来有包书胶卖，觉得咦哇，好名贵。 有个阿伯咧着件粒衫，嚟咁啊！ 喂，嗰阵时个个都系着粒衫嘅咋， 系啊，着条嗰啲， 因为着件夏威夷恤要去饮噶啦。 原来佢两兄弟 啊，又 细佬咧。 呢就在樂星戲院後來那個位置開回華生文具公司。 喂，只是講這句都有排講了。 是啊， 然後再向前行好像還有什麼旗鞍村賣雪糕啊。 有間牛記。 是嗎？ 嗯，哇，那間嘢即係嗰啲乾炒牛河，即係我一世人食係最最好食。不過呢個後來，已經係1972、1973年。再行過冇錯啦，就係、是、咧旗鄉村， 我屋企就椰子雪糕啊， 鄉村隔離一間叫大發大廈，係前年先拆。 哦， 大發大廈， 啊、有你屋企啊？唔係， 唔係加拿大加。 喂，你係咪就係住嗰邊嘅？係啦， 因為點解咧？我屋企嘅天棚咧、有時我高頭咧就大發大廈高嗰兩層咧，嗰啲僆仔掟啲嘢落嚟。 哦，你住嗰邊咁，即係對面就係嗰啲咩摩西雲石鋪啊， 斜對面 成日有人出嚟喺度揼揼揼揼嗰啲 棺材鋪， 連雲石同埋有幾間喺我哋度嘅 廣壽， 有幾間棺材鋪喺嗰度，又有雲石廠，即係揼上個即係墓碑。喂，事实上那些上下游工业来的嘛，你殡仪馆在那头， 整个经济啊， 又有扎花的地方，即是卖那些，是的、哦、花牌啊， 还有啊，29号再过呢，31号、就是那些新式的那唐楼， 是啊， 那时是1962年三郎案、在那里藏心啊， 是吗？ 不知道啊， 是 啊，60、61年在那里藏心啊，因为呢那个绑了那个黄石斌定是黄应球啊，黄石斌特登呢就甩个麻包袋、在架车、左兜右兜，然后放录音带，嗰啲录音带有啲雀仔 叫，哦，就误导佢， 有一期误导佢，然后架车兜嚟兜去都喺市区，咁啊，黄石斌咧就蒙住眼一次，以为去咗新界， 系， 其实咧就一路咧就冇离开过市区、因为佢先掌夜总会啊，六角嗰度绑啊嘛，绑嚟咧，绑完之后咧兜嚟兜去，真系够扑，喺翻湾仔兜嚟兜足个几钟头咧，就运佢上去摩利神山度，一系31，一系33，即系咧藏喺度，系嘛，咁有个录音带一路有雀仔叫，咁佢以为系嘅咧，系嗰啲新界村屋，哇，你话醒唔醒啊？吓嗰时从啲人即系肉心啊，系住喺隔篱。 喂，呢个细侄当听古仔啦， 梗系当听古仔啦，大佬。 收尾过两个 number 就系有间京宝酒楼啊， 系冇错，袁氹氹， 你老哥走咗啦，搬咗快一达啦，嗰阵时你， 唉，点会啊？ 京宝酒楼开时，你老哥已经上半山啦，快一达啦，六啤半时代，啱 哇，真系你讲到好，跟咗香港发达好容易咁，真系。 啱啱话快一达啦，我哋就留喺嗰树啦，啱唔啱啊？望天打卦啦，对面有一个嗰啲战争纪念碑嘅， 系冇错， 甚至个石碑， 老人家叫石笔啊，有 石笔拆咗，而家变咗一条好俗嘅五爪金龙。好啦，新闻翻咗。 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冯之正，特别嘉宾杨振耀。 咁喺嗰橛天落嚟摩連山，仲有一間咧叫南唐麵包公司。 啊，係冇錯冇錯冇錯， 有冇幫襯過？ 有， 有個山東佬好肥嘅，黑黑地嘅， 係 就咧有一部咧好鋒利嘅切方包機。 係 咁，佢有個女夥計咧戴眼鏡，好似沈殿霞。 你唔係想講佢有一次操作呢個機器嘅時候出意外？ 佢又慘啊！佢又車禍身亡。 哦， 所以後來死咗之後咧，嗰個南唐咧就好似冇依 家。喂，我聽講話南唐麵包公司是在他本来是在呢个跑马地入边噶， 跑马地一间，呢度一间，所以一行过咧就闻到嗰啲面包香， 系冇错冇错。 佢出啲车轮包、鸡味诶，冇鸡味嘅，佢咸甜餐包、荔枝包，系嘛，即系老派嘅。 嗱，其实住喺嗰条街度有个好特别嘅地方嘅，因为以前嘅电车厂咧就喺而家嘅时代广场嗰位嚟嘅。咁朝头早出嚟咧就一定要喺嗰个位，即系而家即系 Times Square 嗰个位。转入去摩利臣山道就直出天落嚟，就左右一系上中环，一路北角。 其实你咁样，你瞓嗰度住嗰度，好似瞓街边咁。因为朝头早五点 都差唔多噶啦。我其实屋企好坎坷，都真系同住街边差唔多。总之啊，叮叮叮叮叮叮，好嘈嘅朝头早，即系佢哋要开工咁啊，一早出嚟咁 逐架出啊，出 厂啊，嗰间系厂嚟嘅。 但系你作为一个后生仔咧，我而家望住个湾仔喺个市中心啦，甲级写字楼啦，头先你讲。 啲嘢咧係冇人想象到。觀眾 有同我哋咁上一年紀，一定好回味嘅。而家聽到我哋講嘅， 因為嗰啲全部係本土嘅商店， 係八卦。係 頭先講中勤記啊、南唐麵包啊、一華，甚至後來開嘅超群餅屋啊，全部係本土。 亦都係即係譬如話個別人經營得好嘅時候，就會成為一代嘅一個故事啊咁樣。 冇錯啦，全部係傳奇嚟嘅。仲有咧，你嗰度一號電車路咧向左行咧，有間人人百貨，仲有間紅棉麵包。 冇錯冇錯，我記得。 向右咧就有間叫利記，仁和悦酒莊， 係係係。 斜對面咧有個大招牌紅人香煙， 係啊，誒唔係嗰度好多嘅。我仲記得，如果你出咗天樂，你哋轉右咧， 三元啦， 冇幾耐咧就有間食粥面嘅，叫认真盏。 哦，认真盏， 即系净系听个名都觉得好劲啊！即系认真盏。咁至于佢讲话去到大三元嗰头，就即系而家嗰个十东街嗰个位。 十东街。 咁最出名咧就系食叉烧包咁，所以咧啲僆仔同佢玩咧，啲老人家玩啲僆仔就话：，我带你嗰度食坐地大包啊！咁因为隔篱嗰度有个公厕， 喺一对面， 成日都话带你去食坐地大包就咁嚟。 公厕仲喺度啊，大三元。 系啦， 喂，但系你。讲紧嗰啲嘢唔系好耐年前嘅，即系话起码你哋两个亲身讲俾我听。但你见到个地方似郊区，电车 咁你又唔知我几多岁嘅啫？睇我样保养得好，我同阿陶生保养得好。 唔系，因为嗰度嗰橛咧，你入到去跑马地系人烟稀少， 系啊，真系好少噶。 系 你知话咁嗰边咧就系嗰个叫做。嗰間叫 CCC 係咩？係咪木球會？ 係係冇錯冇錯，三師會。 三師會啊！哇，佢嗰陣粟米肉粒湯啊！哇，我哋嗰時又 你都富貴喎，你成日嗰度索嘅。 冇啊，冇得行過。 我唔係索嗰度㗎，我係索咩咧？佢前面嗰兩條街嗱，我講俾大家聽，你話。即係嗰個所謂滄海桑田嘅感覺，因為當時係電車廠啦，係咪？咁電車廠隔離嗰兩條街，連續嗰兩條街咧，都係啲厭惡性行業嚟嘅。但我細個嘅時候行咧，就覺得。啊，幾好啊！呢條街行過好開心嘅喎、啊，個開心點嚟咧？佢係同汽車噴油嘅，咁你一路行嗰條街聞曬天拿水味， 係啊， 街頭入去啲黑街尾出翻嚟，你個人係好嗨嘅，其實兩條街都做呢啲嘢嘅。 所以成個灣仔嗰橛咧，嗰啲味道啊，一節 分層溝埋曬。 嗰個麵包出廠同埋三師會嗰只 粟米肉粒， 嗰只粟米肉粒湯。再前啲咧，利武台對面仲有一間西餐廳叫美斯餐廳，嗰度行近啲，寶良局嗰度行過嚟，又係一陣湯。味西餐啊，呢边啊， 系都几多餐啊？咩新宁餐厅又喺嗰度， 新宁咧又喺附近啦。 系， 然后咧嗰条街利源山到亚历山大饭店啊，法国餐厅，因为嗰啲嚟舞台做西片啊，系咪啊？ 其实咧，有嗱，其实咧应该咁讲，即系我哋成长嘅阶段咧，好多人聚居嘅区域咧唔系好多嘅咋嗱，湾仔其中一个啦，咁然后停咗一轮，因为铜锣湾唔系好多人住嘅有，但系唔多，然后落咗去北角嗰头噶啦，咁北角之后打后。咧其实死城一阵，然后先落到筲箕湾先有人住噶啦。 系啊，冇错。 吓，咁你譬如九龙呢边，可能系佐敦啊、旺角啊、深水埗咪多啲咯。 死一阵噶， 荃湾嗰时咧就未开始。 荒地啊，七子庙 系啊系啊，好静啊嗰度， 好静啊！以前系游乐场，咁啊再过去就鲗鱼涌。 你讲个七十年代啫，即系距离我出世都仲有 七十年代初、 二十年初啫。咁应该都系 年代尾， 都叫做社会发达咗啦，战后生活。点会咁荒凉？ 得四百万人，全香港 系 好多住喺九龙同新。 喺六十年代中系好静嘅就嗰度真系嘅， 唔系大算旺噶啦。我哋细个算旺啊。话你湾仔度行过咩太原街、太和阁、 嗰度系 国泰戏院、东方戏院。 哇！喺我讲起啊，都原来有好多朋友，原来细个即系我哋上一年纪嘅咧，佢喺湾仔大噶，识嘅而家。 系啊， 你话李嘉仁医生喺湾仔大噶，屋企住喺即系东方戏院对面嘅啫，原来。 我谈神道嗰度。 就系东方戏院嗰度对面咯。我有次同佢倾起偈，咁仲有一啲传媒朋友都住喺湾仔出面嘅咋。 话嗰度东方啊、英京茶酒楼嗰度有几旺喎？ 系嗰度好旺啊！ 龙门。茶楼啊，呢个咩太原街、太 又有戏院啊，咁好犀利噶。 再后边啊，行落去啊，呢个香港大舞台啊，呢边啊波地咁啊，叫波地嗰啲马姐啊， 系 带我去，因为佢有个女住喺洛克道八十号。 帶我探佢個女咧，住喺嗰啲板間房， 係係， 即係粵語片嗰啲。 你深得馬姐喜愛喎、 啊， 你 馬姐帶我周圍走啊嘛，係嘛？咁啊，對面波地，佢帶我經過一個波地，就去香港大舞台請睇戲。 個波地就係即係乒乓球場啦，係嘛？ 睇下胡風做嗰套叫《銀紙萬歲》。 哦， 胡風做嘅。 哇！你記到而家，你諗下個印象幾深刻咧？你諗下。 黑白片。 同埋你講嘅所有嘅名咧，除咗街名，我仲係認得之外咧。你讲嘅所有嘢都系唔见晒噶啦， 唔紧要啦。对你嚟讲，即系譬如话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嘅回忆啊嘛。咁你嘅回忆就喺南屋啊嘛。你话 系啊，但系个问题就系我代嗰啲讲回忆嗰啲南屋都唔系我哋嘅回忆啦，都系我哋保育翻嚟啫。 咁你觉得最老嘅湾仔喺边度啫？对你嚟讲， 对我嚟讲最老真系南屋嗰头嚟。 你有参与过噶？我讲，因为南屋你话你都冇参与。 南屋唔系真噶啦，嗰时唔系蓝色嘅，同埋嗰栋嘢根本好似你话斋 nothing 系啊，周围都系咁， 全片都系咁样。你而家当系宝啫嘛，我哋细个成个湾仔度数以千计。 不过讲真，咁如果从保育角度，佢真系保育得几好嘅。 我住其实我就住利东街隔篱， 佢系应该成条石水渠街前后左右。 保育 应该保留一个小区，就唔系 嗰条水渠都保育喎。 冇，我水渠使俾封空咗啦。连埋后面北帝街，再后面咧就圣路奇反斗飞仔学校，嗰边咧就有一间国民党嘅同济，同济中学，收埋几间嘢嗰度系嘛。咁然后咧就系嗰啲咩南固台啊、鬼屋喺嗰度啊，然后上去就系、是、哇一片森林啊，然后就坚尼地道 系啦， 有旺有静啊！ 系，但系对你讲完之后，我都系觉得完全冇晒嗰呢堆嘢。 喂，你有冇去过国民戏院睇戏啊？ 去过国民环球，我都去过啦。老实讲， 国民就专做粤 国民，我去咧，我就系打横行嘅，直情可以 啲木凳嚟噶， 因为我识个大位。 哦， 咁所以根本就唔使买飞嘅。咁通常咧，佢就会问问先，阿薯头。今日会唔会有树头啲 顺德话？ 系啦，啲亲戚朋友嚟睇戏，因为留咗行啊嘛。 哇！你 如果树头唔嚟咧，阿靓仔你坐啦。 咁你喺前座嗰度嗰个门偷偷地入，定系 我唔使噶？喂，我楼上嚟噶嘛，佢两层噶嘛，梗系坐楼上啦。我哋咁啊上楼上睇戏咯。咁然后。大位梗系识埋隔篱环球戏院嗰啲人啊嘛，咁久唔久就可以 有咧就做时装片， 系 国民咧就做大戏古装片。 我最记得喺环球戏院睇嗰套戏，就近日咧就成为话题嘅啫。四哥 边套？ 四哥套戏叫做《原子飞天侠》。 哦，喺环球做， 喺环球上。 哦，我喺环球。我喺环球睇咗套《公如墙》，泰山大战野人河，《公如墙》做西片啊， 系系， 知咩？平时咧就嗰度有套叫《巴士银》， 系 妙考破豪门计， 咩妙金凤啊， 白恩啊，白恩 啊，白恩咪， 仲有套叫《神出鬼没》啊， 嗯， 哇！嗰阵时咧听嗰啲商台系咪有电影故事咧？ 系 同你做四集啊，《神出鬼没》 系 啊，《新联电影公司隆重贡献》啊。 哦，系记得戏有，真系 嗰把声系雷鸣啊！ 系 啊，去世咗两 年， 然后咧到电影小说咧做到四集到咧， 系 欲知后事如何啊？呢个咧，请你买飞去嗰度边度睇大结局啊！将会喺太平环球北河域多利。 咁其实做四日半小时嘅乜嘢剧情都讲晒，你谂下都系得个九啊几分钟， 系嘛？佢嗰阵时成个湾仔夜晚 听 晒广播剧噶。 但系作为个后生， 因为我哋后边嗰啲冷巷咧，即系嗰啲工人喺度烫衫啊。 系 你呢度咧，冷巷望见对面冷巷咧，各自有马姐自己喺度听个台，听嗰啲街知巷闻啊，夜晚吓。 唔系好多嘅夜。夜晚好似即系曾经好兴旺电视剧一样，几线广播剧咁 啊！几线啊！哇！夜晚黑后边啊，嗰啲后巷嗰度嗰啲咁嘅电台啊，收音机啊，哇！真系犀利， 系啊系啊， 又大戏咧。仲有听嗰啲大戏声，即系嗰啲粤剧。 唔系你应该请我请阿得闲请阿陶杰佢忙啲啊，系咪啊？即系讲下口述历史，唔系第日湾仔冇咗。 我真系好想问，就系嗰啲咁样嘅戏院，佢当其时做啲咩或者食啲咩噶？我哋入到去而家戏院就啲爆曲就肠仔。 入戏院梗系睇戏啦，唔怪之啲戏院即系要执啦。你哋真系离谱，入戏院谂食嘢。 国民戏院门口咧就有档炸鱿鱼， 煨鱿鱼， 嗰啲雪木瓜嗰啲， 系冇错， 嗰啲铜嘅。 你舞台门口就冇呢啲嘅，就入去闻到阵爆谷味， 系啊，即系西化啲， 高级嘢 ，OK， 唔同嘅 系嘛，环球咧就系光艺电影公司老板， 有啲戏院门口 自建兄弟 啊，系啦，的而且佢有借喺度嘅，真系 有借啦， 咁点食啊？ 嘢食噶，几档嘅有猪皮鱼蛋啊，插插插嗰啲教剪啊， 系好多， 一毫子一串啊， 好多好多。 喂，嗰阵时又唔觉得污糟喎，而家食翻我谂即系翻嚟屙足三日啊，系嘛？哇，嗰阵时净系食街边嘅啲咁嘅嘢， 系 斋鸭肾啦、猪皮鱼蛋啦、 墨鱼啊嗰啲粉，即系橙红色嗰啲啊嘛， 咪系咯， 老板好嚟嘅都好细心咁切嘅， 未计嗰啲雪即系嗰啲雪糕啊，咩莲花杯啊，三毫子细、五毫子大啊，系嘛？未计嗰啲啊，由头成色遍全个湾仔。啊，仲未计入边嗰啲名酒。 阿冯志正，你抹一抹啲口水啦，我见你喺度滴紧。 嗱，嗰阵时洛克道嘅几间，即系去到波斯富街、洛克道交界，有间钻石酒家， 系 隔篱一叫。 哇，嗰啲全部好富贵嘅地方嚟嘅， 仲有隔篱间粤都。 唔止啊，转咗弯有间西餐厅，而家搬咗去跑马地噶，系咯， 睇住佢开嘅。 吓，嗰阵时喺 金太阳挂出。 系啦，嗰阵时佢喺波斯富街近海皮嗰头啊。 我转角嗰个位沙飞道，我咪住嗰度。一次行出嚟咪见到 Amigo 行前啲咪钻石咯， 系啊系啊， 再搵入去 一大扎都系啲有钱佬食饭地方嚟嘅喎。 Amigo 嗰时好犀利噶， 系啊， 嗰只系食牛扒噶， 系啊， 又过马路对面咧行入去就间客家梅江， 系 梅江酒家， 嗯， 系嘛？ 喂，但系点解嗰阵时咁多酒家冇晒嘅？而家 系啲厨死晒， 你唔使一定要有噶，你知唔知啊？因为咧每一样嘢佢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的， 是啊， 行完就行完的啦， 是啦，即是恐龙过了个侏罗纪， 个个都留在那里，那后面那些怎么 来？通常后续有些留下来， 你们出世迟是未吃过什么叫好东西，我那时钻石一间粤都和隔离做一间叫醉香园，三四间斗啊，那些柱啊，知不知道？三间粤菜 你犀利， 对面咧就益新，益新饭店， 益新仲喺度。 我冇咁犀利，我冇咁犀利，我最叻都走去嗰间最初即系僆仔嘅时候，第一次即系记忆中，屋企带我去食饭嗰间叫四兴隆，喺轩尼诗道嘅。 哦， 食第一个餸，觉得哇，我呢个餸咁鬼好食。 咩茶楼？ 粟米班块。 嗰时有间杂 粟米班块。嗱，老实讲，嗰阵时啲班咧，都真系啲鱼几好嘅。 咁你富贵啊，我冇得食。嗰时咧叫嗰度有间三利隆啊，卖啲油面啊， 系 啲咩啊？保灵顿道啊， 保灵顿 系，因为呢啲我个工人带我去啊，逐间嘢我熟晒。有兴隆咧就买， 其实佢想去见嗰啲街市嗰啲人啫， 嗰啲猪肉佬啊，我睇住啲猪肉佬挑逗个马姐， 系咯， 系嘛？ 佢又以为阿官仔唔识世界， 系啊，佢以为 记晒啲嘢落嚟， 系嘛？菜，哎啊，阿大姑吓，诶呢嚿咧肥啲噶，诶又香又滑啊，对眼咧就好猥琐咁咧，就望住佢条颈。菜吓，包干净干净啲啊！你系嘛，教坏我个大官啊！咁我话吓，唔好听嘅，正衰佬嚟嘅吓，过马路，跟住对面汤鸡啊，哇，啲汤青蛙啊，系嘛，哇，而家睇住啲汤鱼啊，真系成条鱼搭两嘢，系咁攞把菜。 你 嘅 心理面即系阴影咁， 唔 系好大个面积。 保灵顿道鹅颈 啊， 系细细个三四嘅汤鱼汤鸡。 其实细蚊仔唔应该去睇嘅 汤鱼汤。系汤田鸡，然后咧对面嗰个猪肉铺咧劈个牛头喺度，血淋淋。我哋三四岁睇呢啲， 牛头唔系中央屠宰嘅咩？ 唔系啊，唔系啊，有只牛头摆喺度啊，唔知 系咪 招来啊嘛？牛头啊，羊头挂晒喺度，真系招来噶，真系 成条街市湿噶，系咪？好啊，广告翻嚟再讲。 人杰地灵，光明顶。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冯之正，特别嘉宾杨振耀。 湾仔咧，仲有洛克道有间舞厅叫巴拉沙， 系。 啊，呢、這个名字记得， 有咩记得？ 记得记得记得。 喂，你两个唔系讲年青人嘅嘢嘅咩？点解变咗间舞厅嘅？ 唔系，我哋年青人好奇，应该咁讲。点解叫巴拉沙咧？咁样啊嘛，又或者有一间酒吧叫七四七嘅嗰阵时，系近住即系而家警察总部嗰头。 好似就后都几后期嘅， 唔记得。啊，唔好以为啲观众听唔明，我明明你两个讲啲中学生嘅嘢嘅啫，讲又越大年纪。 唔系啊，咁有就。即系观察到噶嘛？你喺度街度行， 日长咧就日冇咧就一蚊，夜冇咧就个半。 嗱呢样嘢又应该怪佢个马姐，应该揞住对眼嘅。 我话点解会日头跳舞啊？一蚊一只定系咩咧？ 即个单位系咩？ 日个半咧，我唔明啊！吓问个马姐个猜， 佢点答你啊？我就唔知， 猜唔记得啦。呢个都讲嚟顺德话系嘛？啊，跟住我梳起五价嘅咁样啊，咁啊，你梳起五价同埋日蚊日长过一蚊，夜长过半有乜分别咧？ 咁你后屘到几多岁先发现到个真相？ 收尾咧，到十三四岁行过去小童群益会， 系。 嗰辣咧，你知唔知有啲酒吧、蘇斯王嗰度啊，嗰扎勁啊！收尾係到七六九七零年咧，冇上裝冇卡裝啊，嗰啲相貼曬出嚟咧，啲女咧係嘛？直情哇！嗰陣時睇曬啊，兩點嚟嘅，嗰度兩點用兩 用兩粒，咁夜未瞓啊你？ 用兩粒星星咧喺度冚住啊！哇！嗰啲水兵啊，你知唔知啊？個個攬住一件咧招搖過市，因為我去小童群益會睇書嘛。 係啊， 你同屋企講， 咁我真係 晚晚都去嗰度睇書啊！ 好好啊， 經過嗰扎就 咁益智嘅嘢喎，真係。 咁啊，睇完翻嚟又經過咯。 係啊，第二日我都繼續去温書啊，即刻。 真係冰火。五重天嘅嗰段行路， 其實馮志成日都話：，哇，灣仔咁多鋪頭，咁多即係值得懷念嘅地方，點解保存唔到落嚟咧？咁樣， 咪呢個問題值得問咧？就係頭先你講嘅所有鋪頭，如果做得好嘅，咁梗係會成全啊留落嚟。成個灣仔頭先你講嘅所有嘢，即係冇一樣嘢喺度。 有一樣，有一樣，你而家日日即係如果你住喺灣仔，你要去銅鑼灣，你會經過嘅，起碼六十年嘅咯，嗰 消防局， 冇錯啦，都仲喺度。嗱，你老實講啦，如果 嗰度 用地嘅效率嚟讲咧，系浪费嚟嘅，真系浪费。 咁都要加消防局噶， 消防局系 消防局门口以前有个老伯喺度咧，摆个炭相啊，记得 系。 你知唔知咩叫炭？ 啲瓷相嗰啲啊嘛，系嘛？ 唔系啊，即系画嗰啲。 咁啊，画嗰啲咧， 即系嗰啲阿公阿婆啊，大张黑白嗰啲啊， 系啊， 系 炭相啊，摆喺门口啊， 嗯， 做咩啊？ 即系俾嗰啲人，即系嗰啲仙人啊！ 即系佢揾食，即系个档口喺嗰度。因为以前都系真系可以咁样做嘅。 系啊， 嗱，点解我话个消防局其实唔应该再喺嗰个位咧？ 点解咧？ 喂，你喺呢边马路去救火就冇问题啦，你嗱嗱就去啦。要过对面马路就要起咗中间个闸，又搵人指挥。 啊，系。 你谂下件事都即系效率低噶，其实。 嗰个消防局咧，后边嗰度隔篱有条冷巷啊，租书档，有个驼背佬坐喺树。 即系嗰条巷啊嘛，穿过希尼斯道落咗落喺度嗰度嗰度啊嘛吓。 主要咧，对面咧就系叫做五福楼啊，系英美烟厂嗰啲职员宿舍， 系 揸飞道同埋嗰度。 嗯， 系嘛？但再左边啊，陈义斋有间陈义斋，卖嗰啲饼、杏仁饼啊，嗰啲，哇，间间铺头咧，真系系香港本地产业。 不过你讲到呢啲咁嘅奇案式嘅嘢，即系湾仔都有好多啊，譬如嗰个藏尸啊，玩住个劫落嚟落楼嗰个， 利顺大楼 系啦，就喺消防局对面嘅咋。 喺唔系洛克道127号利顺大楼， 即系搞个凶案 tour 都得喎！你讲到， 诶，大把个湾仔有关嘅凶杀案咧， 陶杰带你啊，陶杰即系识嗰个 山降藏尸案， 系 而家嗰个大厦仲喺树， 系啊， 系嘛？哇！呢啲嘢喂，搵一日再上多嚟啦， 哦，好啊， 意犹未尽啊，好啦，下星期一晚， 好，拜拜。